堂堂正正地分出胜负吗？比起魏琛，陈果当然还是更加相信苏沐橙的话。不过话说回来，这个堂堂正正和没下线之间是如何界定，陈果从比赛里还真不是特别看得出来。十字军审判。正在这时，白树猛然开了大招，极近的距离，潮汐却是以冲锋的速度直撞过去，手里的骑士剑和盾牌一起挥舞着。湖光闪，巨墨笑带着一抹寒光掠开，但是十字军审判并不是无法控制方向的。巨墨笑向右一掠的同时，白树已经让潮汐也朝左路切上。十字军审判的速度和冲锋相同，并不会输给湖光闪。第一段虽然打空，但第二段转眼就又朝着巨墨笑砸了过来。冲锋，叶修再次使出移动技能，巨墨笑变相再跑，避过了第二段。冲撞刺激，影分身术，滑铲，叶修移动技能不断，但巨墨笑始终未能摆脱潮汐。白树的操作既快又准，每次都能让潮汐的十字军审判及时调整跟上。观众目瞪口呆，就看着两个角色眼花缭乱地在小范围内变相奔跑。叶修那边用到的明明是不同系不同职业的数个技能，可是一气呵成的，让人几乎不敢相信这是多个技能的连续使用，实在是流畅的一塌糊涂。而白树这边就是单一技能，流畅自然不用说，但他可是后发制人，是追着叶修的操作在操作，可以贴得这么紧，技术也是相当可怕。接连几次变相移动都发生在瞬息之间，有时一个技能未完就已经开始发动下一个技能了。当最后一记滑铲出去后，有心的玩家注意到巨墨笑的技能栏里第一个使用的湖光闪冷却还没好。巨墨笑具备的低阶可做移动的技能有哪些是已经被玩家统计整理过的，分别就是刺客的湖光闪、骑士的冲锋、狂剑士的冲撞刺杀、神枪手的滑铲，还有就是忍者的影分身术，勉强算一个。五个技能轮换使用的话，通常情况下是足够使了，但是今天这战叶修却被白树逼得了连出了五个技能却依然未能摆脱。75级的十字军审判攻击可打9段，潮汐目前可才攻击了5段，还有4段立即就要招呼过来了。叶修这次是又在千机伞上打了什么中高阶的可做移动的技能吗？比如瞬间移动什么的。很多玩家都已经在这样想了，但是那些有去注意巨墨笑技能状态的却猛然发现，除了五个当移动技使用的技能以外，巨墨笑的技能树中陷阱扣这个技能也在冷却中。冷却就意味着使用，可是什么时候呢？根本没人来得及回味这个问题。此时的战斗节奏是如此之快，潮汐追着巨墨笑就已是第6段十字军审判攻上，结果就听咔一声，潮汐手中的武器还可以挥出，可是脚下却一步也迈不出了。陷阱扣就这样发动了，所有人目瞪口呆，除了那些注意了技能术的人，其他人真是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看着技能扣的位置，似乎是在巨墨笑滑铲的时候放下的。陷阱扣只能限制移动，并不能打断技能。潮汐可以继续他的十字军审判，但是只能是原地的。巨墨笑轻轻巧巧一个后跳，潮汐的攻击就怎么也够不着了。叶修正准备反击，忽然潮汐手中的骑士剑脱手飞出，直盯巨墨笑的面门。御魂，能把武器扔出去的自然是驱魔师的技能御魂。驱魔师和骑士同为圣职系，低阶技能可以互学。这一击来的可有些突然，星星的现场都是一片惊呼中。不过驱魔笑及时的一个翻滚，到底是把这一击给躲过了。手雷、手里剑、机械追踪，驱魔笑这翻滚的过程中朝着潮汐那边就是一通乱丢，还被陷阱扣限制移动的潮汐当然无法躲避，但他手中有盾呢，立即蹲下身，生命之白银顿时将全身护了个周全， 手雷、机械追踪的爆炸都被挡在了盾外，手里剑也只是叮一声就被弹到一边去了。 看，猥琐了吧？ 魏琛此时兴奋地大叫着。他不是说潮汐此时蹲在盾后猥琐，也不是说君莫笑这一连串的技能猥琐，显然这些在他心目中都还远远够不上资格。魏琛大叫猥琐，那是因为叶修此时让君莫笑尽可能低地贴向地面。白树使用盾牌掩护时非常注意留出视角，但是此时叶修让君莫笑往地这么一趴，潮汐那盾护到眼下所留出的视角空间可就有些不够了，他看不到目标，下意识的就将盾牌往地一放，接着就听一声枪响。白树反应真够快的，生命之白银连忙重新提起虎头，结果就听噗一声响，中枪。白树难以置信的低下视角，看到潮汐的脚踝被贴着地飞来的子弹射伤，这空当本来是没有的，但就在刚才下意识的让潮汐提动护头，仓促间出了点缝隙，想不到竟然就被对方把握住了。不对，不应该说是把握，白树明明是听到枪响才让潮汐提的盾，也就是说对方那一枪本就是这样贴地射的，就是算准了他看不到攻击，只是听声判断的话，会以为这枪是打头而后提盾。竟然可以计算到如此地步吗？白树惊讶不已。他是出国以后才开始接触荣耀，网游玩的就是欧服，而后进入英格兰的职业联赛。作为职业选手而言，他算是土生土长的欧洲选手，不过毕竟是国人，所以对国内的荣耀圈他还是有点关注的。不过因为从足球、篮球等大型体育运动沿袭而来的思维，对于国内这种职业竞技的环境和水平他并不如何看好，所以关注也就是满足一下好奇，并没有太当回事。直至301队正式对他发出邀请，这让他既意外又自豪，想不到自己远在另一块大陆打着职业比赛，竟然也能吸引到国内圈子的关注，看来自己的水平和知名度是相当不错啊。带着对本国的亲近感，白树最终被301向他描述的蓝图给打动了，尤其知道301在当时的处境并不算太好时，他非但没有失望，反倒因为自己将成为救世主一般的身份而感到兴奋。于是他回国加盟301队，开始适应国内的联赛和环境，帮助301建立新的战术体系。这当中有不少是白树从欧洲学来的战术和技巧，在和301配合到一起后，301的战绩果然大有起色，不断连胜，引人注目。白树心情不错，觉得果然欧洲水平更加高端，自己加盟以后顿时就让301队咸鱼翻身，原本距离前八还有十几分的差距，很快就跻身进去，看来是可以大有一番作为。不过在赛季末端，301到底也陷入了如此激烈的角逐当中，距离白树横扫联盟的目标似乎还有点远。不过白树也并没有就此气馁，毕竟他才加入301半个赛季嘛，双方也需要磨合才能达到最佳状态。这半个赛季已经让301大翻身，能做到这样白树已经很满足了，毕竟自他以来的下半赛季301只输给过两个对手，一是突然打起人盯人的呼啸，301也是没防备好输掉，再一个就是目前联盟中最强势的轮回。白树也非常认可这队的实力，301想打赢他们确实有点艰难。除此以外，联盟赫赫有名的如霸图、蓝雨、微草等等的所谓强队全都输给了301。在白树看来，这些队大家都在伯仲之间，谁也别说谁比谁强多少。团队如此，个人方面白树可就一直没看到哪个可以让他觉得可怕的人物。所谓的第一骑士许斌，听说就是301队出去的，不过单挑过一场后，白树胜得轻松，觉得不过如此。终于到了这最后一轮，301遇到了星星叶修，个人赛36连胜， 只是这个圣机就让白树丝毫不敢小瞧这个人物，多做了解，更知道这人还有那么传奇的历史。不过，年纪有点大吧。无论国内还是欧洲或是哪里，电子竞技选手的年龄水准都差不多。叶修目前27岁的年纪，电子竞技圈里走哪儿都是货真价实的老将了。居然让这样一位老将在个人赛里一直连胜。白树刚来时听说有这么一个连胜记录时，就有些不能理解，而后听说这人的散人玩法以及一把古怪的武器后，让他生出了不少好奇。他在那时就打定主意，这个叶修是一定要领教一下的。结果301和星星的碰面要到第38轮，直至常规赛的末尾，白树才实现了他刚来的时候就有的一个夙愿。这半赛季他亲眼看到了不少叶修和居莫笑的实战，做好十足的准备，那个让很多人都头痛的超高速的技能移动，白树这不就在比赛里跟得死死的吗？结果他却在这过程中中了一个不知何时埋下的陷阱，再然后他又中了一发完全看破他心思的子弹。这就是单挑连胜36轮的国内顶尖水准吗？